星光，还有温暖的眼光，抱着希望等待旧笑点感伤，仿佛不觉得寒夜太无助太漫长。我泪落下，当你说我很坚强，不是那样，我只是不肯绝望，因为最怕慢慢然随风飘荡，忍痛不放手，紧抓住梦想的翅膀。 最

9599-9599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千山万水之后，得到了怎样的男人？辛苦的女人，疗伤是你的本能，与其在回忆之中心疼，还不如早一些清楚伤痕。下辈子别再做女人。 心打开另一扇窗门，爱情

见是那一年海的沙滩，浪花的缱绻。黑键是和你多日不见，弹指间海岸线，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。每个人心中都有架钢琴，尘封在回忆，任凭我去，时间偶尔提起，钢琴偶尔哭泣，那些凌乱片段。如果爱还能再重来，我期待澎湃永远在。哦，每次心该打开。爱情是现在，我爱到昨天，成全你改变。黑键是原谅我的月亮，好想再弹一遍，手指却只听见你的抱歉。 心酸涌上心头，